像赤土，我不能求其，或者太天真，凡事用心计，求大情大声，爱一场淋漓，而男人的心思相当透明，不会客气。风头乱发，便决了生计，清清晰晰，其实多相比。我的心爱是你，如骤变天气，难为男人多率真猜不到你。哦，你告别我，并说分开不必交互，还照样友善。你话你将记住我，你告别我，并说感激一起经过。我知退后怎么反驳？多么阿里格多加错，谢谢你。朋友劝我算数，别太是与非。但我却懒意客套说话来收尾。其实我太爱太恨你，离别哪会再说谢谢你？爱女人绝不能求其，绝不会装饰，成影视妒忌，情愿临巨变你保持无味，而男人交出心不想礼让，想责怪你。风头乱发，便决了心计，清清晰晰，其实多相比。我的心爱是你，如骤变天气，但为男人多率真猜不到你。哦，你告别我，并说分开不必交互，还照样友善。你话你将记住我，你告别我，并说感激一起经过，而我只退后怎么反驳？哦，多么阿里格多不错，谢谢你。由我这颤抖性格进入下世纪，如你有女性美，我散着阳光气。其实我太爱太恨你。哦，多么阿里格多不错，谢谢你。由我这颤抖性格进入下世纪，如你有女性美，我散着阳光气。